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保险规划师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王悦，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呢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这档栏目。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养老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那说到这个养老保险，就必须要提到咱们的社保哈，因为社保里边就包含了这个部分。那就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社保里边究竟都包含了哪一些吧。 那一般来讲呢，我们提到说养老啊，我们会有第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我自己有社保，其实我不用做其他这样的一个规划。那社保呢究竟能不能够覆盖自己全部的养老需求，以及社保究竟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呢？那接下来呢会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啊。那目前来讲呢，我们所谓的社保是指什么呢？指的五险一金。我们过去呢会有三险一金，但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五险一金。那五险一金包含什么呢？包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以及我们的公积金。那其中呢对我们个人呢影响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的认知和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这几块呢，可能我们个人日常生活中接触下来会比较多。那一般来讲呢，我们的养老保险呢我们会分为单位交费和个人交费的部分。我们按照北京的政策啊，一般是单位交费 16% 啊，个人交纳 8%。 单位交费的部分呢会进入到社会的统筹账户，而个人交纳的部分呢会进入到自己个人的养老账户。当自己说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呢，我们会一部分从社会的统筹账户啊里面拿钱，另一部分呢是由自己的个人账户去拿钱。那其实从这个它的计算逻辑上来讲啊，我们看到一般来讲是我们退休前收入越高，我们退休后呢我们通过社保养老金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也就越多。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增加，往往很可能我们的这个收入如果是特别高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替代率就会相应的低一些。那医疗保险呢一般是单位交纳 10%， 个人呢是 2% 左右，会多加个3元。然后公积金呢大概是在 5% 到 12% 之间。所以我们在就是如果说求职的话，我们可以问问 HR， 那你这个公司交纳公积金是多少啊，是 5% 还是 12% 啊。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因为毕竟公积金我们提取出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所以综合算下来呢，我们的单位交纳部分呢大概是在我们的工资的 33% 到 40% 左右。而个人交纳部分呢是在 15% 到 22% 之间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社保这个交费这一部分呢可能还是交了不少钱的啊。那我们综合算下来的，当然也不会说像刚才计算的说加在一块可能达到 50%、60% 这么夸张。那我们综合测算下来呢，单位为你支付的啊，以及你个人支付的整体的社保成本呢会占你单位为你支付的所有成本的 35% 到 45% 左右。其实占比还是挺高的，这样的一个占比的。 咱们北京市一个平均的养老保险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说社保呢它是一个叫做广覆盖低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更多的，我们说国家建立这种社保机制呢是解决绝大多数人基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并不是说让一个人过得特别好。如果说自己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进一步的这种养老需求呢，可能自己还要额外的进行这样一个准备啊。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保它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叫做保而不包。目前的我在2019年调研的相应数据呢，那我们2019年北京市调整后的平均养老金呢大概是在4157元。那同时呢我也在人社局的网站上查到我们2019年北京的社平工资是多少呢，是9910元。那这个其实我们通过前者除以后者得出社保养老金的替代率，大概是在 42% 左右。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仅仅通过社保进行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的话，那很可能我仅能维持我在退休前大概40%-50%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我们开玩笑有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四折的人生。过一个四折的养老人生，您满不满意？如果满意，那没有问题啊。那如果不满意的话，还是自己要补充一部分的。

所以你打这种球队真的是一点松懈都不能有，因为一旦啊，你别觉得他实力比你弱，但他一旦兴奋起来，你也不好弄。 是这边三分，小雨还是一个尝试，还是意思是好的。 我就感觉这个投篮就是不在这个状，不在这个点上，投球能投出一个完全不沾筐的大过桥啊，这个比较意外。 是，首钢队前两节，尤其第二节啊，是一顿锤，但是没把对方给锤晕，对方缓过劲儿来，又三分又进了。这 对，其实首钢上半场呢 差三分了， 对第二阵容其实发挥的更好一些啊， 是58-55啊，就差三分， 11分的优势。 哎呦，同曦三分命中率50%啊， 对，因为上半场是44.4%，但这个下半场上来三次中了两个， 是啊，同曦现在投进10个3分球了， 对， 这吓人啊。 但终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塞到了篮下，给到李文豪，但造成对方犯规。而就这样的话，其实下半场上来以后，首钢队就没有运动战，几乎是没有运动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现在只有小川罚中了2分。 小雨连续传导，交给舒豪，在顶弧上篮。上反篮打成了2+1啊， 对，终于是得到分数了啊！李忠豪今天晚上第一次得分，是一个强行突破的上反篮，造成了赵百清的犯规。 手感还真好， 对，难度还真大，这背对篮筐把球擦板打进， 是完全凭着感觉和球感， 7投1中啊，有5个助攻，有2个抢断。 舒豪2+1打成， 这算是，这也是下半场上来之后啊，3分钟的时间里面，北京队的第一个运动战得分， 6分的差距，第三节还有9分钟时间啊。对方， 这其实已经把同曦的这个自信给培养出来了， 是。孙荣孝、王子睿接球。刘晓宇防守，王子睿 好难啊，这个球贴着刘晓宇绕过去再投一下 没能打中。61-55，首钢队领先对方6分。舒豪在控球，对方换防，交给远端的小川，再给内线，对方 对意图明显， 是提前上来把球切掉了。 你要打谁往哪儿打，其实他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同曦队，虽然今天同曦队的虽然他失掉了60多分，但是他整个的防守积极性还是在的，就是能力的问题，身体条件的问题。 小雨自己解决这球没进，压哨。 对方的这个篮板球争抢也很积极啊，然后是飞出场外把球勾了回来。 同曦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感觉， 只有5-6分的差距啊，那为什么没有希望呢？你如果说现在落后20分，可能他心情也不一样。 是，所以首钢队今天首发打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到位啊？ 对，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下人员调整，是不是换一换这个？我们看这边把王子奇拿上来啊，怪球手应该算是一个。而且他这个球员啊，他投篮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几乎是到中圈的附近都可以投。 王子睿控球。这边篮下没机会，三分 又 进了。 哎呦，今天同曦队 这 三分命中率啊， 赵百清这几个三分了， 这真是高啊！而且这个北京队今天的防守，就对方已经投进了11个3分球，可是你还不扩出去，还给他投，这个就是不太让人理解。亚尼斯好像也没有让大家去这样做啊。 舒豪在底角上，这下 太难了， 很难啊。还好， 就是犯规， 范子铭抢到篮板了。 看这个是内线的优势还是在的，就是两个高度还是有的。对方的这个赵天翼啊也好，赵百清也好，身高都不如这个这个范子铭和李文豪。这球如果不犯规，其实范子铭已经出界了，脚踩在界外。 对方赵天翼是午饭， 对，这就。 换一句 也算是完成了教练布置的任务啊，这防守端还是很拼命的。 小胖喘的还挺厉害啊，这球你打这么累吗？ 好，罚球命中，62-58。感觉这个同曦现在追得很紧啊，而且他这个三分投开了之后，这比赛不好说，因为 分的差距， 弱队这个三分要打开了的话，就是他自信很快能找回来。 对，关键问题是他投三分都是空位，几乎没有顶着投的，所以就是只能说明你的这个防守出了问题。 对方这边 在刘东， 又是空位，王子睿没有 底线， 一个拉杆没机会，一秒超远距离，哎呀，这球差点 啊， 这个这是 就是给他时间再冲了一点，这有可能这球就进了，还一个吗？ 好球， 林书豪也找到了手感，三分球命中， 好，这缓解缓解气氛， 终于到了8分的分差，这感觉好像是在打一个强队。 八分，王子睿再给赵白京三分，又出手，哎呦，差点又进呢！ 而且对方刘东的篮板球也漂亮啊，这边王子睿打中2分。 是这个，刚才赵白京那球的弧度就很像进的，涮筐而出， 真是越投信心越足啊！我觉得这个首钢队现在真的是需要，想想办法了。 说好。 哎呦，这个球 失误了， 这球突的太深了，到了底线再回身传球，传出去才发现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守门员今天自己确实，说实话，我感觉还是在思想上有所放松。 给林木豪也换下来了，这个换上了杨浩哲。哎，杨浩哲也是状态不错呀。 对，但是上半场那个跟吉布森对标了一会儿之后啊，可能由于犯规比较多， 上来就来个三分，哎呦， 又进，哎呦， 这上哪说理去 啊？对啊，这同曦的今天这个三分手感超级火热啊！ 这是不是都是库里怎么是传授什么技艺了吗？ 对，杨浩哲三分球4投3中啊！ 哎，说好看一看能不能稳住，交给内线范子明，再给连续传导，朱彦希三分出手，哎呀，还一个好球！ 今天朱熹的第一次出手命中。 朱彦希心想，心想我给你表演一个标准的三分球，挺标准的。 你进一个我也来一个，就能还上其实就还好，如果你这还不上会越追越紧。 是，对方连续传导罚球线附近，强打刘小雨， 因为这身体有优势啊，身高比小雨高，而且很壮啊。这个孙荣孝在 NBR联赛当中啊，就是不是澳大利亚的，是我们的 NBL 联赛当中，非常的能得分。林书豪也被换下休息，应该是吉布森上场。 这主要是啊，今天感觉同曦啊，能进或看着不像能进的三分球，他都进了。 这今天确实是 赶上点了， 赶投啊。中了之后呢，能够继续赶投，就是一直没有断这个信心。我们看到，其实他被拉大到16-7分的时候，也还是赶投。 是，所以这场比赛也给这个有些弱队啊，带来点启示。 看镜头里看到了这个前首钢队员王旭啊，今天没有报名。 这边换上吉布森之后。挡拆，双方身体接触，这不是一个阻挡犯规啊？ 这个球其实刘东的犯规也不聪明啊，就是你要去延误吉布森的话，上的不要那么大，直接就是一腿卡住。这个球呢，就是双方都有受伤的危险。你看到这个王子奇在盯防吉布森。刘东可能犯规过多被换下，目前5次犯规啊，6分11个板。这对于同曦队来讲呢，刘东是目前队内几乎唯一的大个，超过2米1的。王子奇阻挡吉布森的，确实对王子奇还是比较年轻啊，这比赛经验比较少，还是受不了这个没有专注于吉布森的这个突破啊。上当了，造成了阻挡犯规。 69-65，只有4分的领先优势。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为您带来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一场较量，是由北京首钢对阵南京同曦。在这里，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一块儿跟大家来看球、评球。吉布森上来之后罚球命中，70-65，第三节还有5分09秒的时间。这段同曦追得太紧了，三分命中率超高。 对，因为看今天这个球，首钢队明显打得不够兴奋，而同曦打得很兴奋。你看这边，让浩哲走到爱德华兹， 哎呀，差 点 顶，差点顶到一块儿了。 就是 不默契， 来的时间太晚，因为爱德华兹也是在这个窗口期才加盟到这个球队。王子奇转身到里面，要给 爱德华 兹 顶弧三分， 差一点，这还是如果能力强啊，这球就进了。这球呢，黄硕传的漂亮，给到直接给到篮下，雷蒙已经快下到篮下了，分差来到8分。第三节上来以后，这8分之后就没有上过10分的分差。梁浩哲面对方硕，给了王子奇，差点失误。赵百清强突，哎呦，这 球，好 球， 这球好球， 差一点儿，爱德华兹抢到前场篮板，应该是捡到前场篮板。 是，补在篮下补了一个漏，刚才 就是范子铭没有注意。 比分还是差6分。73-67，首钢队领先。 吉布森， 吉布森再交雷蒙顶弧，再给吉布森。吉布森突破，控卫雷蒙顶弧三分。 这球直接怎么 三不沾？ 好几个三不沾的三分啊！北京队今天看来确实是不在状态，而且是倒时了一个24秒。看一下李文豪。再喊，继续打上一个战术啊！ 哎，差点失误啊！杨浩哲还是控球，再交 王子奇 三分，哎呦， 朱荣，但这球 篮板被是对方外援抢到了，这一下 这么远的三分又差一点， 就赌三分了。这个谁、 啊、因为他往里打不进去啊，里面这个李文豪在里面守着，确实他也没有这样的内线的球员能打。 就看一下。蒙一蒙三分，如果能进的话，这比赛可能还有悬念。 对，其实这是弱队打强队的一个方式，很多弱队打强队都是外线投射多。那这次方硕的突破造成了赵百清的犯规，方硕站上了罚球线。今天方硕的这个进攻也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出手。看看罚篮怎么样？因为没怎么投过篮，所以就投了个三分，好像啊。第一罚。还是很稳，北京队里的罚球，我感觉方硕是罚球最稳的一个。篮板球，是4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方硕第二罚，第二罚没中，刚夸完他稳，没中。 好 的， 哎，好球， 篮板球给他朱彦希一个 助攻， 三分球命中， 好一下。10分了， 终于回到了10分， 77-67。看来刚才那个罚球没中，可是战术吧？ 又是爱德华兹的 哎 配合 失误了， 默契造成失误。 这边吉布森一个假动作之后上篮命中， 这个球打停了同曦，吉布森自己很兴奋啊！你看，确实啊，就是今天的主力阵容、首发阵容上来呢没这个效果，反倒是替补阵容上来总能把分差拉开。 是，这可能是状态的问题吧。 对，觉得还是就是说对对手的重视与否啊，还是需要